FM 94.8至96.9，香港电台第二台。 有音乐，有快乐。 要预防疾病传播，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，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，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、浴缸、座厕和地台排水口。去水管如果有渗漏、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，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，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，上 chp.gov.hk 了解多啲啦。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？ 咦，食住行、潮流文化、电影，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？ 得，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？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。 湾区生活一小时， 主持阿 O、PC 施俊卿。 联络明天，请给我最艰辛挑战，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。靠自己冲过终点线。 早晨早晨，湾区生活一小时，当然唔少得我嘅拍档啦。PC 早晨啊，恭喜发财。 早晨啊，我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横财就手，一本万利。 哇，咁好口，我都祝你咧身体健康啊，吓一家人咧都齐齐整整、平平安安，仲有一样嘢食得是福，我都知道你咧好有食神嘅啊，成日咧都会咧啊喺我哋嘅节目有时介绍啲好嘢食啊，有啲好去处啊，咁啊嚟紧呢一年咧继续啊委以重任啊，靠你啦吓咁样。咁不过都要同听众祝福一下嘅，咁啊透过呢个节目，我都祝大家身体健康啦。咁啊疫情过去咧就要翻湾区嘅都可以翻湾区。我哋过往嘅节目咧都会介绍好多好嘅景点啦、好嘅食物啦、好嘅地方啦、好嘅打卡点啦，咁啊都系听。啊，未能夠上到去，咁但係嚟緊疫情一定會放寬嘅，一定會打敗呢個病毒嘅，咁啊所以就祝大家都可以咧輕鬆入關啦，咁都係緊要嘅。PC 你又點樣祝福我哋嘅聽眾啊？ 我祝大家事事如意，一本萬利啊！希望喺疫情之後啊，大家可以去到更多嘅地方啦、 啊。咁啊，呢個都係重要啊，我都想去下旅行啊，即係灣區又好，即係其他世界各地都好啦。因為餓咗兩三年啊，冇去旅行啦嚇，咁啊啲旅行人咧都已經出咗嚟啦。嗱，嚟到咧大年初五啦，咁問下 PC 先，過往嘅初一二三有冇去少少地都要拜下年啦？雖然就唔聚集，有冇去玩下咁樣啊？ 唔聚集就一定要做到㗎啦呢件事，但系咧咁都要同屋企人拜下年啦，咁都翻咗屋企去探下妈妈啦。 系呢啲基本嘢啦，我哋做开孝顺仔孝顺女嘅，而且咧今年咧我发现啊，自己嗰啲支付系统咧就收多咗利是，咁点解咧？就因为有支付系统咧，大家唔需要面对面啊。咁去封利是啦，已經有各大平台咧都有啲叫做電子利是啦。咁啊，電子利是咧有啲折扣嘅喎，即係譬如你封咗2888蚊咧，佢又有翻十零廿蚊回贈翻俾你，即係講個電子支付平台啊咁樣啊，都幾有趣喎。有冇了解一下 PC 呢一樣嘢？你 都有啊，同埋而家唔止係一個平台做呢件事喎，我見到都有兩三個平台去做同類型嘅事情喎。唔知大家呢段時間有冇用喎？ 是啊，咁啊，大家就网上可以揾多少少资料啦。嗱，今日先系大年初五，咁啊，十月都系拜年时啊，吓常言道，咁啊，大家上网睇下，特别系啲远方嘅亲友啦，有阵时你有啲朋友就譬如飞咗去第二度嘅，或者调翻转头就系、是、可能喺当地读书，咁啊翻唔切嚟香港，咁啊，咁所以都想封封利是俾啲细侄仔，咁啊，可能呢啲咧都帮到手啊吓，咁啊， 其实同埋咧，我觉得最重要咧， 我要是借用一个比利时的一个方法呢去跟一些朋友做一些沟通的。 好 久没有见，我是比封利是你，然之后是借住呢个利是，大家可以展开一个沟通，大家可以加强翻大家同大家之间嘅沟通话题啊。 嗯，呢个系最重要啊吓。咁啊，过年当然要听首咧贺年歌先啦。咁啊，先听首贺年歌啦。 财神到，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话，财神话，揾钱易正路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合府庆新岁，喜气盈盈，齐贺利多福音，壮健强劲。又祝你今年庆获荣升，朝晚多多欢笑，感受前程。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，成日有吉星照，百事无忌。有相见说话投机，充满新春喜气，欢唱扬眉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话，财神话，揾钱易正路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 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？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，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？ 得，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？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。 湾区生活一小时， 主持阿欧、PC 施俊卿。 联络明天，请给我最艰辛挑战，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。靠自己冲过终点线， 湾区生活小百科。 早晨，早晨啊！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，呢个节目啊，继续请嚟咧。啊，之前咧，我哋常常都会带我哋翻去湾区啊，食食买买玩玩啊。不过疫情嘅缘故啦，咁可能就即系大家都要同心抗疫先。不过咧，即系过年啊，点能够少咗你咧？就系咧呢个国际礼仪及品牌形象顾问啊，彭顺文 Angel Pan 嘅 Angel， 早晨。 早晨啊，早晨啊，大家。 系咁啊，我祝你新年快乐，花开富贵先啊，好嘛？ 冇 错冇错，预、 嗯、 祝大家咧新年进步啦，最紧要身体健康啊！ 系啦，咁啊，嚟到咧大年初五有啲乜嘢咧？食买玩嘅新点子咧，喺湾区入边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，Angel。嗯， 好啦，呢、這个虎年咧，大家都虎虎生威。咁最近咧，我就发现咧喺我哋嘅大湾区里边咧，有一个好火红嘅食物啊！咁而呢个食物咧，其实我哋咧。香港人平時咧，可能之前都曾經食過，但係咧佢裏邊用嘅材料就唔同啦。我哋相信都會食過焗薯啊，歐你有冇食過啊？ 有啊，不過通常食就街邊嗰啲煨番薯啦。咁另外就嗰啲美式嗰啲焗薯啊，即係中間可能加啲 bacon 啊，美式焗薯、 煙肉啊咁樣。啊，依家內地方面特別係灣區都流行食焗薯咩？ 是啊，但这个焗薯正正就是你刚才所说的，冬天我们呢会食煨番薯的嘛。他们现在就是将这个番薯代替了薯仔去做这个焗薯啊。 刚才我即刻开回你刚刚发过来的那张图片呢，哇，入面很多材料哦，它不是普通哦，入面的材料都，我首先看啦，煨番薯我就喜欢吃黄色的，我又先问一下 Angel， 你紫色定黄色的流派先。 近排咧，其实因为健康问题咧，我就专拣红薯嚟食嘅。 哦，红薯添啊！ 冇错啦， 有咩、啊、 红薯咧可以多样维他命元素之余咧，仲、哦、可以瘦身噶。 我唔怪之食得你咁靓啦，系咪先？ 系咪啊？多谢你啊！吓， 系啊。 咁所以而家国内咧个火红嘅食物咧，系好多餐厅都有噶啦，唔系净止一两间嘅。咁佢哋啲焗薯咧，呢一个焗嘅红薯啦，咁就好多不同嘅材料嘅。例如我见过有啲朋友仔食咗几种咧，我自己觉得我都流晒口水嘅。 系咪？ 首先咧就系呢个榴莲芝士烤焗薯啦。 哇，好哇，咁、那个味道咪好复杂啦。嗱，首先你系咪榴莲爱好者先？嗱，我就系嘅。我就係嘅， 我唔係榴蓮愛好者，但係我係芝士愛好者。 哦，咁你可以飛走榴蓮、芝士，再加第二啲一啲 element 落去，係咪啊？嗯。 咁我就問過我個朋友仔：，喂，你食呢一個咁濃烈嘅紅薯，有咩嘅反應咧？咁佢就話，因為佢又好中意榴蓮啦，又好中意芝士啦，佢話嗰種感覺咧係好兩種都好滿足啊。 嗯。 咁同埋真係好濃味嘅。 係。咁啊， 系啱一啲重口味嘅朋友啊。 喂 ，Angel， 我又想问一下啦，系不离食啊，定还是系好似真系平时食煨番薯咁样咧？搣开跟住就成个逐啲咁样怼落口食咁样咧吓？嗯， 佢就好似我哋平时咧喺香港食美式焗薯一样，喺中间界开佢， 嗯， 然之后就加不同嘅材料， 嗯， 甚至乎咧，我见到有一间餐厅咧。佢仲特別到咧，會將我哋嗰啲台式嘅飲品啊，例如珍珠奶茶裏面嘅一啲材料咧，放落去呢一個焗紅薯裏面喎。 咁得意 ，mix and match 喎。係啊， 呢、這個 對、啊、 這個係今年虎年喺灣區最流行嘅小吃嚟喎，應該 真係火爆啊！對啊， 係啊，火爆添啊，直情上埋嗰啲熱門搜尋榜係嘛？即係爭在朋友圈未瘋傳啊！哇，食咗呢個薯味啊，咁樣係嘛？ 朋友圈佢哋瘋傳到咧，自己喺屋企整啊！ 哦，係咩？ 係啊，加啲麻薯粉。开咗佢之后，当然系煮熟咗啦，然之后加不同嘅材料，再加上呢个红薯上边，咁又成为一个好美味啦，好独特你中意食嘅材料啦。而因为红薯系好有益啊嘛，咁所以咧个火红嘅虎年小食。希望大家都越食越健康啦。 系啊，咁啊，我记得旧时过年咧，有机会都会翻下广州探亲嘅，咁啊，去北京路嗰度咧都会见到有嗰啲冰糖葫芦啦。咁呢个就系中国传统一啲街头小吃啦。但系我知道内地咧、其实都演进到呢啲冰糖葫芦咧，唔系净系一种水果噶啦，有啲又士多啤梨，有啲又 系啊，林林种种啊。 系啊，喂，即系原来发现都有好多呢啲街头小吃，而已经作为一个香港人，如果你话。即系唔想隔离嘅话，应该有两三年冇翻过去内地嗰度咧，即系食呢啲街头嘅小吃咯，或者饮一啲嗰啲乜茶乜茶。咁当然嗰啲乜茶乜茶就香港啊，依家都开始有分店啦， 陆陆续续有啦， 系啦。咁但系就即系有阵时喺内地饮，可能又别有一份风味嘅。 齐齐 人逢春色，无穷生机，欢天喜地庆相见。 同来迎新春，快乐歌唱，世间一切更加美丽。同来迎新春，快乐歌唱，靠着欢声充满天。 齐齐恭祝和平安康，高声恭祝大众拜新年。春色无穷生机，欢声喧天，大众庆相见。 齐齐恭祝和平安康，高声恭祝大众过新年，人逢春色无穷。 一小时，咁啊 ，Angel， 我又想问多啲，你预备咗利是未啊？今年有冇派嗰啲叫做 e-banking 啊？嗰啲叫咩啊？支付红包啊？电子红包有冇收到？有冇抢红包啊？你啊？ 电子红包咧就要可能俾啲唔喺香港嘅朋友仔啊，或者见唔到面嘅朋友仔。 系。 咁但系咧。即係實實在在嘅包個紅封包咧，都係需要嘅。 係咁啊，即係始終我哋中國人啦，咁啊過時過節啦，尤其是即係春節，真係我哋好重視嘅一個節日嚟嘅。最緊要咧就係一家人。齐齐整整平平安安咁啊，身体健康，百毒不侵啊！喂，我都祝你百毒不侵啊，身体健康呢、這个都 是大家咁话吓，最紧要身体健康。 因为咧， 财源广进 啊，财源广进就系嘅，我收晒先嘅。但系身体健康，因为你都知道大家同心抗疫啊，呢段时间如果唔系，我哋都可以走嚟走去，可以拜年啦。咁啊，尽量减少一啲咧群体嘅活动啦，嗰啲团拜嗰啲就可能等疫情放缓啦，先做翻啦，好嘛？ 线上团拜啦。我哋嚟 讲好啊，或者好似我哋咁样啊，叫做打个电话问候下，亦都 OK 啦。咁啊，下集再同 Angel 再倾好嘛？多谢 Angel，thank you， 拜拜， 拜拜。 频道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。 上午九点半，由黄贝文报道新闻。被列为受限区域的黄大仙翠竹花园第十四座，朝早大约八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。截至今日凌晨零时三十分，大约475人接受检测，发现两宗初步阳性个案，同埋一宗检测结果为不确定的个案。政府亦都派员到访大约215户，大约30户冇人应门，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。另外，西营盘第三街玉明阁第一座亦都系今朝大约七点完成强检行动，大约390人接受检测，冇发现阳性个案。前晚开始被围封强检嘅屯门大兴村兴平楼，有居民话今朝大约六点收到阴性检测短信，朝早近九点有工作人员上门派早餐。有居民今朝大约八点半到楼下查问几时可以离开，亦都有居民从单位探头望出窗外，向喺楼下采访嘅传媒查问系咪知道最新进展。现场所见，今朝早有人被送上救护车。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：现时疫情非常严峻，每日新增个案达到三位数字，社区有好多传播链。除了实施社交距离措施，亦都会增加追踪能力，加快检测的速度和数量。而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减少人流和社交接触。他认为未来两个星期是关键，所以推出公务员加强版在家工作安排，由政府带头，呼吁私人企业跟随，又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，特别是长者。聂德权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，抗疫工作要看当地实际情况，在香港仍然要以围堵、控制和应对爆发，没有条件所谓放开手，不能够看到个案几何式上升而不采取措施切断传播链。根据过往经验，长者的重症和死亡风险非常高，另外如果确诊数字倍增，医疗系统承受的压力会非常大。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说，这波疫情是本港抗疫以来最严峻，相信是因为涉及农历新年跨家庭聚会，加上天气较冻，同时有两种变种病毒肆虐，随着加强追踪和收紧防疫措施，相信需要多些时间，本港仍然可以达到清零。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，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的患者情况较轻微，但不能够掉以轻心，因为较多没有接种疫苗的长者出现重症，呼吁长者接种疫苗。他又说，小童接种疫苗也都能够减少重症和死亡率，同时可以保护长者和家人。对于有安老院舍出现确诊个案，孔凡毅说，第三波疫情的时候也都有安老院爆发，也都有死亡个案，认为目前将疫苗通行证延伸到有关处所是重要。天气方面，预测大致多云，朝早寒冷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，最高气温大约18度，吹和缓的偏北风，晚上东风增强。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，星期一有几阵雨，下周中后期大致多云。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，现在气温15度，相对湿度71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。 而领首先讲封路，深水埗有强制检测安排。而家介乎南昌街至到石硖尾街之间的荔枝角道慢线、鸭寮街和大南街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的。受影响的巴士站是会暂停使用。而现在大埔道去弥敦道方向近住石硖尾街一段是车多繁忙，龙尾就排到去北河街。另外油麻地街市居道天桥有中九龙干线工程，来回方向介乎窝打老道至到众方街之间的部分快线会暂时封闭的。隧道方面，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，

好 PC 啊，喂，今年咧香港啊未必睇到贺岁片字啦，咁啊过年咧，过往嘅一啲农历新年我都睇好多贺岁片。你印象最深刻系边一套贺岁片啊？即系港产嚟讲，有冇啊？ 港产啊，其实我觉得家有喜事系我自己觉得一直以嚟都系最多。我每一年新年咧，电视机都会放噶，继续放翻啦，可能唔同嘅一啲年份嘅家有喜事啊。你覺得點啊？你有冇睇開啊？ 我有啊，我當然睇翻呢個《家有喜事》同埋《唐伯虎點秋香》啊。雖然就賀年元素其實唔算好濃烈嘅，特別係《唐伯虎點秋香》嚟講，但你會見到佢哋四大才子穿住唐裝衫喺度揈下揈下，就覺得好好睇啦。我都係周星馳嘅迷嚟嘅，咁所以 係啊，我都係啊，呢個必睇，基本上可以配對白噶嘛。 係啊，同埋即係除咗其實周星馳所有嘅作品都係賀歲，我自己印象，因為我記得當年少林足球都係賀歲片嚟嘅。嗰年嘅賀年票房 number one 嚟嘅，亦都係咁。 功夫應該唔係。 要 check 翻啦，唔逐一去揾邊套係賀年啦。總之你過年嘅時候，譬如去人哋屋企拜年咧，你冇話題就通常開套周星馳出嚟咧，就無往而不利噶啦嚇。咁所以即係呢啲就係我哋成長嘅過程之中曾經睇過一啲賀歲片啦。咁樣今年都應該會成為主流，因為大家入唔到戲院啊嘛。不過內地方面咧，就有八部賀歲片以上咧，就去賀新春嘅。咁當中咧，強中之強就係呢個《長津湖之水門橋》啦。咁啊揾嚟咧一線男星啊，易烊千玺啦。咁你都知易烊千玺依家。一線程度是什麼呢？他強到自己打自己的，因為呢在八部賀歲片裡面有兩部都有易烊千玺份。如果你說喂熟悉電影的你都知道譬如香港人熟悉就是志偉的兒子，就是曾國祥，就是 Derek 導演的《少年的你》，就是這部電影就是叫做周冬雨和這個易烊千玺主演，咁嗰陣時就廣為人知噶。咁嗰部之後咧，就真係易烊千玺就爆紅咗喺內地。咁呢個《長津湖》咧，亦都係佢今次咧擔頭之作啦。原班人馬三大導演咧去聯合創作啊嚇。咁有邊三個導演呢？有兩位都係香港導演嚟嘅，徐克啦，即係老爺啦，我哋電影行叫咁林超賢啦，阿 Lam 啦，咁即係正人善人，同埋之前《紅海行動》嗰位導演啦，咁同埋內地導演陳凱歌嘅。咁啊，合製咗呢一部啊，哇，好強勁嘅電影啊嚇！咁啊，耗資咧超過1亿以上人民幣噶啦。咁究竟咧出嚟嘅效果係點咧？當然票房啊，可以睇得到啦。咁呢個都係重要嘅。咁啊，卡通片方面都有代表，即係《喜羊羊與灰太狼》啊嚇。咁啊，喂，呢部你有冇睇過啊？我想問《喜羊羊與灰太狼》PC。 OK 喎，呢首歌咧曾經係天 极 一 时 噶嘛， 系啊系啊，同埋如果你有睇过动画咧，会知道咧，其实喜羊羊咧，其实系即系不断咁样作弄紧呢个灰太狼。其实灰太狼作为一个奸角咧，其实成日俾喜羊羊去陷害佢嘅，即系呢个就系个卡通片入边嘅特色咯。即系你成日以为颠覆咗啊嘛，旧时我哋成日觉得喂狼一定系会 dip 晒啲羊啦，羊先系弱者嚟噶嘛。咁点不知原来唔系、啊，原来咧狼先系弱者嚟嘅，喺呢部喜羊羊入边咁啊。即系呢啲合家欢推介啦。咁头先话喂易烊千玺对易烊千玺咁啊，就系呢个奇迹笨小孩啊。咁呢一个亦都引领咗华哥啦，即系刘德华先生咧，就同阿易烊千玺之前有首作品咧，就一齐唱啦，咁样咁都系讲一啲叫做新生代一啲创业嘅一啲精神嘅电影嚟嘅咁。 我宁静的下转弯，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。十来岁到城市，不怕那太阳晒，努力在70年代。发现呀，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，花自然会开。转眼间那么快，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90年代。2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，经过了10年代。最无奈他 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，没有钱在那口袋。哎呦，望着胸口拍一拍呀，勇敢站起来，不用心情太坏。哎呦，笑着天空拍一拍呀，别想不开，老天自有安排。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？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，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？ 得，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？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。 湾区生活一小时， 主持阿欧、PC 施俊卿。 联络明天，请给我最艰辛挑战，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。时光。求变，凭着勇气，靠自己冲过终点线。 好 PC 啊，喂，今年咧香港啊未必睇到贺岁片字啦，咁我自己好鍾意一位文化人啦，由作者转战到去赛车场，再执起导演筒，佢系即系文青导演推介韩寒啦，咁韩寒就有一部新嘅作品，名字叫四海啊，之前呢飞驰人生啦，亦都得到一个好嘅成果啦，好嘅呢一个票房啦，咁所以咧又再开多一部，咁呢部就有 佢个班底都好厉害， 系啊系啊，有呢个黄晓明啊，有晓明啦，咁啊刘浩然啦，同埋啊小春都有份做啊，呢套作品叫四海啦，咁啊冇甩到佢最中意嘅汽车嘅，咁啊一讲一个摩托车特技表演嘅一啲故事咁样咯，几有趣嘅，我觉得亦都系几有深度。做一部作品嚟嘅，因为如果你有睇阿韩寒作者嘅一啲文字，你都觉得噶佢语带嘲讽之余咧，又可能有啲黑色幽默嘅，关于成个民生背向咧，又有啲睇法啦，关于年轻人又有啲睇法啊，咁样咯，咁啊可以睇睇，不过我哋就冇得睇咯，系咪先？ 系， 即系呢啲都系 今年估计又系损失咗10亿嘅票房 啊，即系只闻楼梯响啦，咁啊唯有煲下啲旧戏啦，我都系睇多一次《唐伯虎点秋香》。 除了国内电影呢，我自己觉得呢有一套卡通片我几想睇。 是哪套？哪套？ 冰河世纪有出新的。 是啊， 是啊。 系列啊嘛，冰河世佬之阿北大冒险啊。他将即是那个阿北啊，就是拿了来做一个 character， 跟住再放大，再有做多一部冰河世纪啦。我都几喜欢的，冰河世纪都 not bad 啦。不过又是啦，即是如果你说想在香港看到，你就应该要入一入戏院啦。如果不是就在各大串流平台等下啦。咁估计稍后时间应该在串流平台有机会都有得上映嘅咁样。咁啊，依家多咗串流平台，又多咗作品卡通动画去睇嘅。咁所以大家多啲留喺屋企啦。咁啊，即系冇乜嘢。都唔好出街啦，因为疫情嘅缘故咁啊。留到疫情过去了，我哋先出翻街嗰度啦，就有位戏院啊，我都好挂住戏院啊，好挂住炮谷啊，好挂住咧饮嗰啲好大杯又饮唔晒嗰啲汽水啊吓咁啊。呢个时间听只歌啊，转个头翻嚟咧，继续啊呢个湾区生活一小时啊。 Only you can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？ 咦，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，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？ 得，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？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。 湾区生活一小时， 主持阿欧 ，PC 施俊卿。 联络明天，请给我最艰辛挑战。明白成功，不必要赢在起跑线。时光要把握好，稳中求变。凭着勇气，靠自己冲过终点线。 喂 ，PC， 嗱，我睇到你个样咧，都系好有食福噶啦。咁啊，今年过年有冇食咗啲好嘅糕点啊？萝卜糕、年糕、马蹄糕嗰啲，边一个糕最高啊？你觉得吓、 哇，我自己最中意其实系食萝卜糕嘅。 嗯， 系啊，但系我今年系我自己都冇谂过，我今年应该收咗 即系朋友送赠啦， 系 啊，朋友 见你啊，见你个肥仔平时都冇乜嘢，为人几好啊，送几滴糕你食下先，通常系咁啊。 咁当然啦，我一个人就真系冇办法食嘅，同埋就算我同我太太一齐食都，唉，真系唔可以食太多，所以咧，我哋就将呢啲咧转赠咗俾爸爸啊、妈妈，咁佢哋一齐分享啊。 哦，咁啊好好啊，我中意咧，即系食糕咧就食埋辣椒酱咁样啊吓。喂，呢、這个真系普我中意食咸糕多啲。你咧，尤其是人大咗咧，甜糕我真系麻麻地。你系点咧 ，P C？ 我系中意食萝卜糕啊，因为我自己最中意萝卜糕嘅原因咧，其实我同你有啲似，即系我好中意点 X O 酱，我觉得 X O 酱咧 系 太妙啦，配喺呢个年糕呢个小萝卜糕上面 pairing good pairing 咁样系嘛？嗯， 系啦，冇错。咁同埋我哋自己咧系会做呢个 X O 酱嘅屋企，咁所以就会变咗。系啊，真系完全叫做足晒料啊！ 喂 ，sorry， 我真系识食唔识整。咁XO 酱嘅用料系咩噶 ？P C 通常你如果你屋企 最重要系干瑶柱啦，咁、然之后其实佢里面仲有金华火腿嘅，咁跟住仲有啲虾干啦，咁等等嘅一啲 食材啦， 一啲材料啦。咁同埋最重要咧，我记得我妈妈同我讲过就系、是。我一般咧，可能我哋浸完嗰啲呢个干瑶柱嘅水咧，都唔会要嘅、但系佢咧，原来 XO 酱咧就会将佢倒埋落去一齐煮咯，咁就增加咗成个 XO 酱嘅鲜味。 哦，呢、這个真系唔知道、你唔讲真系唔知道。有阵时候我哋食 XO 酱都系买一啱翻嚟啦，咁同埋咧，与此同时就系、是、即系真系食海萝卜糕先点咯，因为佢少系过年先食，咁譬如嗰啲。桂林出嗰啲辣椒酱啦，都扣到啲湾区啦，即系桂林都近近地广东咁样，咁可以讲，即系唔系桂林直情广东添，好似喺广东省入边，我印象之中，咁所以就都会食下啲辣椒酱啊，点下糕点食，不过食多咗自己做翻啲运动啊，自己喺屋企嘅时候睇翻啲视频啊，跳翻啲 HIIT 啊，或者拉下筋啊，做下嗰啲屋企瑜伽伸展啊，减翻少少先。如果咪真系唔得掂，个肚胀卜卜咁样，荷包又唔胀，个肚又胀，咁啊搞唔掂啊 ！P C 有冇增咗几磅啊？我想问一下你， 有啊，我感觉到自己肿咗， 系啊，咁可能真系做下运动。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咧，食呢啲糕点啦，其实我自己觉得必须要配埋茶系最好嘅配搭。 咁又系，咁又系，可以消化剂啊嘛，系咪啊？ 冇错， 咁啊， 同埋咧，我想讲咧就系、是。广西咧，因为桂林应该喺广西嚟噶。 哦，原来唔喺广东啊！我成日成日，因为咧好近嘅。其实我成日觉得香港出发去桂林咧，就叫做都唔算好耐车程。哦，原来喺广西啊，桂林。啊，多谢你去纠正翻我呢一个资讯。咁不过就桂林就一定唔喺湾区入边噶，呢个我又冇搞错到嘅。不过头先 P C 都讲啦，话萝卜糕送茶都系正嘅。咁我知道咧，如果夜晚黑食下糕点咧。即系两杯到肚都 OK， 不过记得嗰样嘢吓，啊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，因为咧呢一排咧都系严谨嘅高峰期嚟嘅，我都见到啲警察哥哥姐姐咧都辛苦啦，要加班咁啊，喺啲 roadblock 嗰度都 check 下车，咁啊大家就真系啦，即系如果你话要饮酒咁，你揸车你咪坐车咯，唔好揸车咯咁样。咁所以你揸咗車就唔好飲酒啦，咁希望大家都做個乖嘅司機咁樣，咁啊乖嘅乘客都要提啲乖嘅司機咁樣，咁呢啲都係重點嚟嘅，咁啊 即係出入平安，我漢之為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啦，要點啦。咁當然你話喂出入平安咁啊，更加可以瞓好啲啦。咁藉住呢個機會，梗係宣傳下自己港台電視三十一個節目啦。甜睡 B B 瞓冧啲啦，係咪先？有冇睇啊？琴晚你嚇？有冇睇？ 有啦，点会唔支持你啊？ 耶、yeah, ，支持我就好啦。正所谓支持阿 O 等于支持自己啊嘛，咁啊，你 miss 咗唔紧要，你喺网上重温仲有咧。下个礼拜五你都可以咧，港台电视三十咧睇睇呢个关于睡眠科学嘅节目啊吓。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一觉瞓天光，咁就系最好嘅祝福嚟啦。咁啊，今日早上咧唔该晒 PC 同我一齐做节目啊，多谢晒你， 拜拜，拜拜。 听锣鼓响一片，声声送旧年。你看大众多欢畅，个个乐绵绵。欢呼声加乐声，响彻凌霄殿。齐声恭祝你有。 Yeah, close.